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节目。英国监管部门早前以严重违规为由撤销 CGTN 的广播牌照，有人权组织其后致函 SBS 管理层，认为央视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播出超过50人在被严刑胁迫之下认罪的片段，组织声称内容涉及强迫向疑犯套取虚假供词。 SBS 表示已经接获投诉，将会检讨播放安排，鉴于有关忧虑的严重性以及有关内容的复杂性，决定暂停播放相关节目。天气方面，受到一股海洋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潮湿有雾。本港方面，下午华南岛的能见度维持在1000米左右。此外，一度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8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240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2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79元，跌11元；美团337元，跌3元；盈富基金29.24元，跌1.8元。小米集团24.45元，跌9.5元；阿里巴巴227元，跌2毫；港交所479.8元，跌3.2元；建设银行6.49元，升1.1元；中国移动56.85元，升1.85元；中国平安96.65元，跌9.5元；比亚迪股份195元，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749，瑞士法郎8.354，澳元5.967，加元6.121，新西兰元5.554，欧元9.2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4点，跌65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7美元，卖出1,69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管道内嘅慢线架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滞咗，咁但系而家东隧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近东港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利马道宿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是美飞路。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旺角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而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嘅第二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0。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陆日明，隔咗差唔多四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感觉就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咗人妻之后咧，讲嘢好慢啦，咁啊捞得都好慢啦，接收嘅资讯都好慢，好长气嘅。我系陆日明，想知道我同三年几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耶、yeah!！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よくある言葉 じゃ浮かれない。由竹内良真主演的日剧《与你在世界终结的日子》说穿了就是一套日剧版的《厮杀列车》。在丧尸横行的角度入面，由菅田将晖拖住你的手一起仰望繁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菅田将晖。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菅田将晖《仰望繁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5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回来，有我知道他今早都应该还是七点几才肯睡的波声啦，还有哎呀，记得吃 lunch 现在好肚饿的严敬啊， 习惯了之后就出事了，每一天都是这样啊。 但是你习惯了其实又 OK， 我觉得你不是索性自己在另一个时区这样咯。 个问题是七点钟不是个问题，譬如之前那几天为什么特别累一点呢？ 是因为我们晏昼有访问要做呢、 哦、 是要做，其实今天稍微好一点，个人 relax 一点，你见我好像精神一点点这样。是啦，那啊是啦，都星期五啦，终于都。 是所以我而家真係好珍惜每一次见到波胜嘅机会㗎。 唔知几时係最后一次啦，咁。咁大家呢亦都要珍惜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因为有片睇啦。 係啊，同一次过有两条片睇添啊，即係唔好意思啊，集转咗大家啲片啊，係啊。 係啊。 喂，我想话呢最紧要系咩啊，知唔知啊，最紧要啊系我觉得入面应该系波胜比我租质目前以嚟嘅性感指数最高㗎。 好有突破，我覺得即係通常一啲幕前嘅朋友成日都會講到，哎，我嘅事業即係成日要突破咧，嗰啲演出上面要尋找啦。你而家不斷發掘到，我不斷每次都突破到啲嘢。 因為 因为波斯系攞咗佢身体个部分出嚟喺个镜头前面啦，仲系长期暴露喺镜头前面啦。 嗯， 大家想知道系身体嘅边一个部分？嗰、那个部分真 系 好私密， 系 好私密，好私密。 系啦， 我发誓，我呢一世我都唔会攞嗰部位出嚟。 正常 冇 人见过，我爸妈都未必见过， 都少见嘅真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嘅话，即刻去 Instagram。揾骚动音乐 follow 我哋，睇咗条片，俾个 like， 留个 comment， 赞赏下佢嗰个部位，因为我觉得都叫做白滑嘅 ，OK。 同时啊，我哋有谁冠名都继续招募，你可以喺我哋嘅 IG、Facebook 嗰度将你想分享嘅故仔提供俾我哋啦。 系啊， 我今日想讲一样咧，就我今日瞓醒觉嘅时候，咁其实都有啲嘢要整，咁啊开住个房门， 系 咁啊就听到出边嘅声，客厅啊剩啊嗰啲咁，咁刷牙又好啊，翻去房里边咧，我都听到客厅个老豆喺度。自浸喺度讲紧嘢， 系 keep 住喺度讲英文， 系 咁谂紧讲咩？咁我啱啱瞓醒，其实系冇细嚼佢究竟内容系啲乜嘢。咁好啦，咁做晒嘢，差唔多出门口嘅时候，佢行出厅嗰度，我见到个老豆对住个电脑喺度讲英文，然后我就装啦，电脑里边究竟嗰个咩人啦，同佢讲英文啦， 系 一个小妹妹嚟嘅。 哦， 跟住我就醒，哦系， 咁匪夷所思。 因为我爸爸是而家有即义务帮一啲可能低收入家庭咧嘅小朋友去补习啊，因为我爸好中意教人啊， 系咯，系同埋好嗰种叫咩，即系投入社会服务当中啊。 系啊，佢退咗休之后，佢就揾咗好多嘢，其中一个嘅目标，佢话就系呢一样，希望可以将佢自己识嘅嘢教俾人，特别佢好中意教人英文嘅，唔知点解佢细个已经好中意教我英文噶，只不过我唔想俾佢教咁简单，系啊，我唔中意英文啊，咁样唔好啦，咁样 no。 咦，但系你成日星期五都会播英文歌 喎？系啊，我直播咯，所以你见我。英文都覺得一般般噶， 所以好彩佢真係播英文歌，佢 所以我盡量揀啲咧，其實都少歌詞嗰啲，雖然係做歌嗰啲人講英文，不過都未必有啲英文喺裏邊。 係 OK， 係啦，有少少分別嘅。咁但係即係呢啲都係一個渠道先英文啦，咁樣咁啊，見到爸爸咧就同嗰、那個小女孩就喺度，即係原來係補緊習喺屋企咁，視像而家去唔到，見唔到面咁。咁我就望住佢唔知咧，有一種好似哦，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冇呢、這個片段，因為我 reject 咗嗰樣嘢。 係啊， 同埋我覺得佢真係好有心，因為我覺得願意教人係一個興趣 或者好出耐性嚟㗎。 係啦， 即係有愛心有耐性啦，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即可能而家我咁講聽落好似好衰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候你都會諗，唉咁忙，我寧願瞓一陣啦。或者即系宁愿不如诶，同个老婆出去食个早餐啦，或者点样？但系佢愿意攞呢啲时间出嚟帮其他人、哦， 系噶。 你爸爸真系你嘅偶像啊，一定系。 你又唔敢咁 friend 咁讲啊？你都系估下啫，咁样啦。同埋佢一嚟中意教人啦，譬如以前读书总有啲好叻嘅同学咧，有两种嘅， 系 一种就系你问佢，佢话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噶，咁但系佢最高分啦，咁摆明你知唔想教啦。另一种咧就三种，有一种就愿意教嗰啲啦，仲有一种就 系 其实佢好想教你，佢亦都好叻，但佢唔识讲俾你听。 哦， 佢自己明白。譬如以前 A level 读经济学，好多嗰啲理论其实好复杂嘅，识完之后你仲要 apply 落去啲试题嗰度，佢唔会照问噶嘛。咁有个好高分嘅同学，我记得嗰阵时问佢：，哦喂，呢一题咧，即系你平时个脑嘅过程系点样样？见到个问题，点样揾翻嗰啲 theory 出嚟？佢话。死啦！我真系唔识讲，我见到我就明噶啦、 哦， 但系我讲唔到俾你听，我个脑里边运算系啲咩？ 系 咁呢个系其中一种人咯。咁、 哦、 我其实都系呢一种嘅。有阵时候人哋问我，譬如大学嘅时候做人哋师兄咁好劲啦， 系 做人哋祖爸啦咁。 只系因为年纪大啫， 系啊，同埋只不过做过你做你即将要做嘅嘢咁解嘅啫。我都唔识得教，我唔识得表达出嚟。 哦， 我有呢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啲老师系好犀利嘅。 即系所以你从来都冇谂过要做老师。 我冇噶，我细个已经唔中意喺学校里边，所以我唔想将来都要喺间学校里边。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即系纯粹唔想人身处喺学校入边，可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工作？ 同埋上堂好闷啊！点解我仲要做老师去闷人嗰、那个？或者我要做喺个课室嗰度咧？我明明读书就好中意离开课室出去玩。 但咁你都算系几身同感受啊！啲学生嘅感受啊， 唔好教坏啲僆仔 啦，好闷啊，唔好困住我哋喺度啦。但系你依个阿 Sir 嘅身份去讲呢件事咁 样，所以我觉得啲做老师嘅人系好犀利，因为佢识得表达到嗰种教嗰个知识啊，系啊。 其实我想话呢件事系真系几难嘅。于是乎咧，教育系有得读噶嘛。即系你点样去写你嘅课堂嘅计划啊？你会点样教啊？你要实习啊？会有老师睇啊？咁我哋都会有师兄师姐教一教我哋啊，诸如此类。即系嗰几年嗰个过程咧，而家睇翻咧，你又觉得几好嘅。嗰、那个好系佢帮你整理咗你讲嘢嘅嗰个顺序同埋思路啊。即系点样由浅入深慢慢推咁样。 点解我唔 我个科系有嘅？咁可能你啲老师唔系读我个科出身啦。 点解我唔觉佢有顺序同思路？ 我个科，我觉得我个科嗰个教学嘅质素真系非常之高嘅。OK， 无论系中文定系英文啦，系啦，咁仲有通识啦，系啊。 但你话要计划嗰个课程，因为我听过我有个亲戚佢又系做老师，佢话有一科叫做咩 classroom management。咁 management 你不嬲都系谂就系、是、哦，可能办公室定咩？我 classroom management 原来佢话有得课 堂管理啊嘛，有 系咯， 同埋 劲难呢、啊這个。 我哋教你呢、這个真系你上过呢个堂同埋冇上过呢个堂嘅嗰个分别啦，咁样。咁话说咧，我哋year one 嘅时候出去搵啲补习，即系补习社嗰啲小型补习社帮手教啦。咁嗰时未学过课堂管理嘅时候咧，就好记得有个同学分享，佢就话咧，佢即系见到班小学生喺度嘈喧巴闭跳嚟跳去，成个马骝山咁嘅款咧。 系咯， 你佢可以讲嘅就系、是、我数三唔一，你同我坐低。我数完之后，边个仲唔坐低咧？跟住佢心里边谂啦，佢就算唔坐低，我可以点咧？你哋就死啦！ 讲呢句嘢唔需要上个 course 都会讲到噶。 同埋最紧要系，唔系呢一个系未上，真系未上。同埋最紧要就系佢讲完之后，佢自己都觉得毫无说服性啊。 同埋出事 啦，有咩好惊咧？就咁样，佢所以冇人理佢啦，咁样啊。 就你就就 咁，所以其实你睇到嗰个分别嘅，咁即系当我哋真系要出去实习啦，咁譬如我哋中已经系大学第三年、第四年嘅时候要出去实习嘅时候咧，咁我哋真系知道，即系对小学生咧，你系要好清晰地话俾佢哋听，我数三声之后，我要你哋每一个个 pat pat 系掂住张凳，同埋只手摆喺嗰个身后，即系你唔可以话俾佢听，我要你安静啊。即系呢样嘢喺佢哋眼中咧系虚幻嘅。 哦， 你要系好清晰地话俾佢听嗰个动作是什么啊？ 哦，我有接受过呢啲嘅， 系啦，你明唔明啊？ 教育啊， 系啦，咁呢个都系即系好传统嘅课堂管理嘅一啲嘅方法啦，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可能即系近年我要讲多少少嘅，就系、是、其实惩罚咧系要。应该奖赏是要即时的、即是令个学生知道自己做得好而他好记得他做得这种好。咁惩罚呢是要延迟的。 延迟惩 罚。是啦即、 是啦。即时就要即解决了那个好与不好。 死啦希望我没记错。 我乱噏俾你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我没记错那时候上堂管理的时候老师是讲緊你其实你知道他做错了你当下已经闹了他了你已经批评了他了嘛。 是啊。 咁其實咧，你係會話我之後係會再處理呢件事或者再復呢件事。其實佢心入邊係知噶嘛，你心入邊都應該知道佢係知噶嘛。 係啊。 咁其實某程度上呢、這個過程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懲罰，係一個煎熬嚟，因為你唔知佢唔知道你諗住罰佢啲乜嘢。 都係噶，同埋唔知幾耐啊嘛。 係啦。 等幾耐先有。 係啦。咁但係當你見到好啦，喺你講完咗之後，佢真係有乖到。 哦。 即係其實嗰個所謂嘅類似係恐嚇啦，又唔叫恐嚇嘅，而係嗰個管理已經起咗作用啦。 嗯。 咁其實咪唔需要去到咁嚴厲咯。 哦， 即近几年你见到大家即系开始啊，原来唔可以罚抄啲冇意义嘅文字，咁当然啦，再之前就唔可以体罚，诸如此类，都系希望令到教育嗰件事变得开心啲啦。 系， 虽然我想话俾大家听，教育系唔会开心啦，即系读书呢件事系唔应该系喺开心当中进行啦。大家都知道，其实读书都系一个比较复杂嘅过程啦，比较痛苦嘅过程当中啦，咁、样。 系，我就系觉得复杂咯，即系头先我一开始讲 focus 嗰种就系、是。即係學術上面嘅嗰種啊嘛，咁但係老師特別學校裏面同即係補習嗰啲一路都講唔同嘅，就係、是、學校裏面你要係 take care 埋佢嗰個 self development 噶嘛， 係即係個人發展嗰啲嘢啦。 係啊， 但係即係但係其實補習咧，我係覺得係乾淨利落好多噶。即系你，我头先讲一啲情绪上嘅嘢啊，又或者系心理上嘅嘢，某程度上，你边有补习天王理过你开唔开心、幸唔幸福啫？ 系佢都系真系主要系，我觉得同埋因为以前我印象当中比较 hit 啲补习多人去就系喺嗰啲预科啊或者公开试，佢真系专攻嗰样喺嗰段时间嘅学生，大家会去得嘅，或者咩？其实你都 care 下自己成绩啦，多数同埋嗰时已经大个咗，因为我觉得中一至中三四左右嗰段时间似乎系比较。即成長比較重要啲嘅嗰幾年，即我個人經歷啦。到中五七嗰啲其實都定到咁上下嘅， 咁所以變咗喺嗰個課堂裏面大家就真係純粹傳遞學術啦、 嗯。 即係個人嗰樣嘢就已經少啲啦。咁不過而家開始推到好似唔知初中已經有好多補習班嗰啲就唔知啦。 之前我其實我因為我讀書嗰年代已經見到小五小六都有補習啦。 之前 都係嗰啲連鎖嗰啲大型補習社已經開始做小五小六嘅補習喎，都係嗰啲補習天王就已經開始做小五小六嘅補習喎。咁、 哦、 因為有啲人係話我取消咗會考，於是乎就少咗一批喺會考嘅時候好勤力補習嘅人啦，於是乎佢哋就向下開拓嗰個學生嘅資源啦，諸如此類。但係其實我唔知啊，我成日會覺得咧，補習咧係冇令我快樂嘅。但係我有啲同學咧係同我調翻轉，佢覺得哇補習係好快樂，因為佢覺得 識到人。 其一啦， 女仔 尤其是啊，即係我有啲 friend 係讀男校，即係齋校啦，男校或者女校咧，佢覺得嗰個係佢。好少可以接觸到異性嘅機會 啦，好似同學稍微屋企有錢少少，都會咁樣去識女仔噶。 你哋到底係去補習定係補咩噶？ 識女仔，佢擺到明識女仔，因為你叫佢成績係冇改變過， 咁都係， 都可以咁樣。 我都有識啲男仔 friend 咧，初戀係補習社識嘅，即係你嗰啲連鎖補習社。咁初戀就係中四嘅時候開始補習啦，咁樣。咁佢哋真係一路跟住呢個英文嘅老師跟到去預科考大學，咁直到考完大學之後雙雙出軌之後先分手咯。雙雙喺大學識咗新嘅異性，於是乎就同對方分咗手啦，咁樣。 呢啲补习冇教啊，唔好出轨啦，咁又唔啱啦，咁样。 同埋最紧要，我好记得嗰样嘢啊，即系因为佢哋两个都系读斋校，即系单性别学校啊。咁咧，唔知点解，即系明明会考考得几好，都冇谂住走啦，都喺本来嗰间学校继续升学啦，咁样。跟住然之后，我个状态就系，咁身边识嘅人咪嚟咯，都系嗰啲 咯，咁样。 咁直到大学嘅时候，识咗呢个世界更加多嘅异性嘅时候，就发现哇，补习社嗰啲算咩啊？ 我嗰时都庆幸有得，即系唔计公开试嗰啲补习社啊，细个都有去过补习嘅， 系 单对单，乜嘢都，仲要系男啊 Sir， 几唔开心啊！又话有好多女同学嘅咁样，一个都冇啊，混喺里边，都要阿 Sir 补数学、啊。 我觉得只系因为你妈咪太了解你份人， 应该系啊， 系所以佢决定压制你少少，唔好等你咁开心。 但你冇话嗰个数学阿 Sir， 我补咗唔知几个月之后，我冇再补啦， 点解？ 因为佢令我开咗窍。数学方面 打到你开窍， 即系可能因为好一对一嘅时候好专心，或者佢真系 take care 紧，我知道我有咩能力不足。佢教完我啲嘢之后，我翻到学校睇啲数学，突然之间睇得明嗰啲数字，跟住之后我就冇再补，因为听着咗一下啦咁样。 喂，早啲介绍你个数学 Sir 俾我识啊嘛，因为我由头到尾我都觉得我系冇开过窍呢件事嘅数学科。 你学好啲唔同嘅嘢咯，数学啊、英文啊，咩都好多嘢学噶可以。学好啲英文咧，可以点咧？就可以攞嚟追女仔啦，就好似佢咁。 呢个系咩逻辑？ 佢写首英文歌嚟追女仔咯，送俾女朋友。 I'd like to be the soft, cool breeze under the summer sun that caresses your cheek.And puts you at ease. That's what love should be. In hazy days where skies are bleak, I'll be your northern star. Whenever you're lost, look up and you'll see God led youTo me, some nights I think to myself, is your love still true? But my doubts are cast away when your smile leads me through.When I'm with you, I know that we'll get through this storm. me through. A thousand days have since passed us by. I still remember how we found love in the dark and made it this far. Every day is a lovely tune。 他的名字叫 Daniel Toh， 有这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With You， 人家英文写得又好，唱得又好。 我想说把声这样，再加上这么有才华，他英文厉不厉我都会想嫁给他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联同证监会打击一个唱歌散货集团，以涉嫌洗黑钱或者串谋欺诈罪名拘捕12人，怀疑他们在网上吹捧某些股票，误导投资者在高价买入，自己再抛售获利。警方同证监会冻结多个证券同银行户口，检获总值超过9亿元现金同财物。证监会话，犯罪集团目标通常是低流量同市值小的股票，骗徒会以自己持有或者操控他人的证券户口，从股价低位购入大量有关股票，慢慢推高股价，之后同网上诈骗集团合作，在社交平台吹捧股票。当市场对股票需求到达某个高位之后，骗徒就沽货赚取利润。证监会又说，骗徒会在社交平台接触受害人，取得信任之后就叫对方买股票。47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据了解，律政司决定撤销复核杨雪莹、刘伟聪、吕志雄和林景南的保释决定。控方申请将4人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和提醒保释条件之后，将会准许4人保释外出。余下11人预计听朝在高等法院就律政司的复核应讯。47名被告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庭昨晚批准其中15人保释，但是控方随即提出复核保释决定，案件押后到5月3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开幕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对台工作、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等的原则。在台湾，陆委会呼吁大陆正视和尊重台湾民众对矮化台湾的政治框架和负面统战的反对与质疑。陆委会表示，两岸良性互动，双方都有责任，健康有序交流胜过强制性施压，强调台湾民意长期主张维持现状，政府推动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一贯。陆委会呼吁大陆为开展良性互动作出相对的努力和承担，在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之下，真正务实思考良善举措，透过沟通逐步化解分歧，确实保障两岸民众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有美国智库呼吁美中合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应对疫情等人类共同挑战，中方愿意继续同包括美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深入发展，争取早日战胜疫情。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

有新嘅专辑同埋新嘅歌。之后同你关注嘅系乐坛嘅新血，佢哋今年咧应该会为乐坛注入好多新鲜嘅力量。为你介绍嚟嘅系第二位，佢个名叫做力俊。听到呢一种 City Pop 嘅味道，歌曲名称叫做《都市爬行》，主唱同埋曲词咧都有呢位新人，佢叫做力俊。喺混乱嘅世界当中，我哋应该依靠啲乜嘢咧？ 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帐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谁也，我是无言，有谁伴谁起歌。 谁废，无时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愿浪漫一世。嘿，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嘿，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来听清楚我咬你，还看清楚你叫我有姿势，记清楚再跪，承诺很矜贵，但求能越界路越美丽，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派台呢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I Promise。我啲入边有一句歌词咧，已经讲晒全部嘅意思嘅啦。到处很荒诞，更要高呼爱到死。虽然写歌嘅对象好似系写俾宠物啦，但我相信有好多猫奴都真系相信，无论出边个世界几咁荒诞都好，翻到屋企揽住屋企只猫，心情都即刻好翻晒。到处很荒诞，更要高呼爱到死。刚才有 Era 新歌 I Promise， 之后告诉你听，就算心情不好都不紧要。 刚买好的咖啡打翻，衣服昨天才买的，怎么办？整天就拿着手机看，喜欢的人喜欢别人，走路不小心跌。 Have a nice day. 走路不小心跌倒，看看什么看，我就乱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花，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觉得累。 台湾举行的演唱会的主题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Have a Nice Day， 自己包办曲词和主唱魏如萱的作品，告诉你听，无论出面发生什么事都好，都告诉你听自己的心情是要好快一点的。歌曲名称 Have a Nice Day。天是会好翻的，因为无论经历什么事都好，天光之前天光之后都是新的一日。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想替你斗士或上宝剑，坚持从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我学会写诗，这晚再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学懂体贴，抱着你强大了半点，明日都长着一笑，又勇敢走了。天一光，请你带上一起拥抱的暖。天光多伤痛挫折，亦尽力生存，留给你飞翔。前方有一片茫茫大海，祈求能让你跨越。天一光，当我带上一起假设。 咁你王彦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光前》。 Baby， 还是替你壮烈面对挑战，追随回头写了，却是我的章节。每晚你让我撑到明天。天一光，请你。 有个好心情啊！一阵带我爸翻嚟咧，心情更加好啊！ 之后同网上诈骗集团合作，喺社交平台吹捧股票。当市场对股票需求到达某个高位之后，骗徒就沽货赚取利润。证监会又话，骗徒会喺社交平台接触受害人，取得信任之后就叫对方买股票。天气方面，受到一股海洋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潮湿有雾。本港方面，下昼华南岛的能见度维持在1000米左右。此外，一道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乐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粗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六点钟新闻翻嚟啊！之后有啊，奔神主理嘅大乐霸。 Hello， 星期五啦，终于 星期五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我哋不如咁啊，一人许个愿啦。 我去先啦。 好啊。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咁样。 嗱，我就唔咁贪心嘅，唔一定系中咗头奖嘅。 系啊，你想咩？ 系有嘢唔使做就够噶啦。 系啊，冇乜嘢需要紧张。 我啊想日日等出粮。 系啊。系啊。乜都唔使捞就， 但啱啱先月头，我而家有排等都等唔到出粮喎。 应咗嗰句乜都唔使捞， 做系啦，我哋三个就真系乜都唔使捞，应该系有一个人中得头奖， 系 有嘢又唔使做咧，有一个人之后另外一个 就等出粮啦， 等出粮咁 样，等唔等压力啊？ 等唔到噶啦，等唔到噶啦。 温神应该最想中头奖喎呢个环节，因为我哋而家开始夹攻佢 啦，中晒啦，中晒啦，你哋个个星期都谂住打和嘅，而家 又冇 咁讲，你哋真係有嘢唔使做啦！呢、這個遊呢、這個遊戲本身係愛嚟分勝負嘅， 又唔係嘅，我哋有原則嘅。 係咪？主要係我偷懶，啲片 up 得咁遲，我同大家道歉先，我抱歉，我抱歉，係啦。主要因為我由年22開始病，我即係再一次重複，我嘅流年應該出咗事。 係啊，每次見到我想叫佢停工，但係見到佢咁攰，算啦，俾佢再唞下先 啦。你問下佢哋兩位男士，我由年22開始各種唔同嘅病痛，我覺得都係因為呢個環節俾咗太大嘅壓力我啦。 你唔好再食夜市鸡 啦！ 新年流流就唔好再食夜市鸡啦，我劝你啊！ 好啦，我哋呢、這个 分开食都唔好啊！ 椰子同埋鸡 都唔好、啊。 我哋问下斌哥啦， 系 斌神，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咩啊？ 喂，今个星期嘅题目咧，即系以往咧，我哋都系出一啲类似可能系歌手咁样噶啦。咁啊，上个星期出咗 City Pop， 咁我食住个细爽，我觉得咧出一啲音乐类型咧， 出 Country 都几好玩。但系今次就唔系唔系嗰啲咩民歌啦，系啦，唔使起舞嘅。OK， 今个星期咧。因为即最近睇新闻啦，即大家都见到啊，即系TVB 嘅音乐嘅部门又开始有一啲唔同咗嘅状况，咁突然令我谂起啊，其实真系 TVB 咧，以前我真系有好多嘅主题曲啊，嗰啲剧集嘅主题曲啊，其实真系深深印喺个脑海入边嘅。 哇！呢个真系，我想话我一定要跳出嚟， 系 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我细细个即系电视儿童嚟噶， 真系噶， 我系即系嗰阵时咧三线剧咧。我可以一晚睇晒， 专睇三线剧， 系啊！你知我讲紧咩啊？ 我知道， 因为你感觉上好似听我讲紧笑话咁样样，我系讲紧个事实， 唔 系 好难想象。 我幻想紧严琼坐喺屋企食住排骨饭，睇嗰个画面好搞笑。 电视执捞饭嘅阿婷系点嘅咧？ 同埋即系以前咧，嗰、那个我屋企嗰个和谐嘅程度咧，就系我又翻到屋企开始食小食，开始一路睇啦。嗰时系睇卡通啊嘛，咁中间可能有个 break 就即系嗱声写晒啲功课，因为开始做新闻嗰啲我唔想睇啦，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完咗就开始食饭咯，食饭就开始由第一线开始睇啦。 系 咁睇完嘅时候，其实一线完咗即系应该食完饭噶啦。 系 咁咧轻轻地咧就开始食甜品啊，然之后有水果啊咁样啊，所以其实即系个夜晚咧系可以 keep 住食 keep 住有得睇。 我想问一下你以前睇电视嗰个年代个一线剧咧，个一线系嗰啲肥皂剧啊，定系已经系播紧嗰啲连续剧咁样啊？或者你记唔记得 连续都系 已经系连续剧，即系唔系嗰啲咩家有灶头嗰啲嚟噶啦？ 谁家灶头冇烟火？ 谁家灶头？对唔住，我讲错咗个名。系啊系啊系。 唔系我咁应该系咁讲啦。我真系由《皆大欢喜》开始睇。 O K， 即系 应 该系四线剧啦。咁如果咁讲嘅话，即系前面有个情景剧噶嘛，大家都会 讲。 咁嗱，又好坦白、好直接地讲咧，就系我应该系真系坐喺电视前面逐集逐集追嘅最后一出。 電視劇大台的電視劇，好坦白講啊，已經是鐵馬尋橋啦。 哦， 外賣唔係咁叫嘅， 呢套好睇啊， 我中意啊。 呢套十哇，但係講我想講呢一套戲大大話話係十年前嘅，十一年前 嘅 啦。 我有個同學呢邊係做呢個臨時演員啦，佢有對白㗎， 佢係俾人打 嗰做玉卒啦。 哦，玉卒。OK，OK，OK。 係啊，仲記得句對白，我哋全部人都記得㗎。 係啊， 咩榮中談笑嚟探你啊咁樣。佢就有句咁嘅對白，跟住大家 keep 咗張相咧，年經咁樣噶，每年到時都大家好耐冇見，張相下面都會有人留言嘅，就一點喺度咯，就係推翻佢張相出嚟，所以好記得呢套啊，我哋都 OK。我想講我睇劇集嘅年代係講緊咧，之前仲會做緊《城市追擊》啊。即系你明明系几耐之前啊？城市追击啊？ 咩嚟噶？未 听过咩？城市猎人都听过， 唔想同你哋倾偈啊！ 我想中头奖。 我系睇呢一个而家死啦！而家八点钟播嗰套叫 东张西望，唔系 sorry， 东张西望后 外回家。 我睇外回家嘅系啊，外回家。 你走开啦！城市追击系啊。所以今日问关于呢个 剧集啊，但系今日咧改咗游戏玩法，我纯粹课剧集歌呢一个题材，我改咗少少游戏玩法，因为之前咧宾臣都系出一啲即系会讲嘢嘅题目，然后你哋要填窿窿噶嘛。 系啊。 今个星期咧。因为我觉得劇集歌呢太深入民心，而且我发现咗阿瓊系一个极度嘅电视迷嚟嘅，极度嘅电视精嚟嘅。 因为有阵时候我喺楼上做嘢系会哼以前啲劇集歌嘅，即系无端端就打得一字就会如眼睛可分对或错，这么一瞬间。 我必须要讲一样嘢，我而家终于知点解。早几日喺楼上我同阿一夜晚度紧嘢嘅时候，严瓊无端端问我哋。喂，你咧有冇一啲劇集歌好中意？ 因為我好孤獨啊！ 嗰陣時我唔知道，原來呢個禮拜嘅題目就係劇集歌。 唔 係 啊， 原來你知道嘅。 你聽我講先，我好孤獨啊！我喺度哼呢一個嘅時候咧，我哋嘅監製卡文同埋賓臣啦，都問我咩嚟噶？我話你哋竟然唔知道呢一首《無頭東宮》嘅電視劇主題曲？你哋我話你哋， 我哋 今日失落去，你哋係咪今日啱攞香港身份證啊？ 當時咧，昂卡文個反應，哎呀，好熟啊！呢一歌好熟啊！你唔好講，你唔好講，我諗到嘅咁樣。今日玩嗰個玩法係。好簡單，就係古歌仔，我一陣會播一啲主題曲嘅 intro 俾大家聽，大家咧就要去估翻到底嗱，你總之你估到呢套劇或者估到個歌名，我都當你啱噶啦。 有時未必知歌名嘅真係。 最好咧，你又可以歌名同埋劇集都估到，我就俾足一百分啦。OK， 好咁啊，先嚟第一條，聽聽個 intro 先。又冇咁快啊，喂！ 精神房啊，系嘛？ 唔系啊，寻秦记啊嘛？ 咦，系喎， 系嚟咯。 佢未到啊，因为 咁熟，谁话谁咯？而家 啊呢度就知啦，佢前面嗰度 就唔可以去到呢一度，因为呢一度一定系全世界都知。 啊，谁和谁？ 你真系、 啊、搞错啊！不过。封神榜你嘅主题曲你又记唔记得？ 记得佢前奏系咁，跟住有个老人家会噏一段对白先，因为陈浩文唱噶嘛，好似叫系咪叫封神啊？就系、是、我唔记得啦。 问阿瓊啊，问阿瓊啱噶啦。 系啊，封神榜、啊、你头先讲得好劲、啊。 我赢咗第一条， 系系阿瓊赢咗第一条，俾多次你。但我想讲咧，《寻秦记》咧个电影版好似今年会话上映啊。 系啊，接近原班人马， 翻翻嚟啊嘛。 系啊，我觉得我要重温翻成套剧，而家我唔记得咗个剧情啦，已经。 因为但我好坦白讲啊吓，我而家每一次啲人。睇翻又或者講翻《尋秦記》嘅時候咧，但我真係覺得嗰個橋穿得好好啊！就係、是、即咁，佢哋就走咗佬去咗其他地方咧。原來即係秦始皇焚書坑儒就係為咗消滅有項少龍呢個名嘅記錄啊嘛。於是乎就即係我覺得哇， 嗰個包底好勁啊！係 啊，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哇呢啲。 点样写到出嚟 啊？ 我觉得我今日好寂寞，我同两个完全冇。 我想介绍嘅，你识嗰个人叫尤大东啊？ 啱啊！我俾你电，我俾佢电话你啊！ 我觉得你同佢好好倾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衰啊衰！ 你可以每晚 clubhouse 上去倾偈噶。 哇！好中意睇个结局啊，江华啊，同阿孙孙啊，唔知咩啊咁啊！ 大东，你快啲打上嚟啊，得闲倾下偈啊！好，我哋去第二条啦。 好似罗家良嘅，唔系， 唔系罗家良。 你估埋歌名，估埋歌名嗰、那个 咩咩如雪啊？上次我讲个雪， 有个呢个字啦，有个雪字嘅。 嗰、次我哋先讲完啊， 你冇发出呢啲。 人在远方时没有和唱， 边一个估得埋我歌名，我就即刻当佢系呢条嘢。 雪花飘， 第一个就系雪雪嘟嘟。 雪在飞，雪中燕， 诶，仲有两个字， 雪中弹，雪中花，雪中 同个脑海系有关系嘅。 雪中 啊，谂下啦，你谂谂啦，思考下啦， 雪中风， 雪中诗。 是啊，是雪中诗啊，冇错。我呢个提示俾得好大啊，大佬。 我对于头先个同个脑有关，于是唔使人估雪中脑。 雪中脑 真系好怀疑呢个人家。 仲有咗，先你听到雪中风啊。 阿波，你真系唔适合去嗰啲填词啊，嗰啲嘢你唔好搞啊，真系。 一首咁浪漫嘅歌，佢 雪中 脑 啊！ 你个脑系咩嚟啊？ 苦恼啊，脑啊！喺暴雪之中有一种孤寂咯，望住一片嘅白雪。 O K， 兜兜 ，O K， 兜兜俾我。O K， 兜兜，但系都系阿琼赢呢一次系。啊！真系呢一句咧，最唔系呢首歌最紧要都系嗰、那个啊！ 人在远方时没有和唱。 不过我发现咧，原来 CD 版系冇个啊， 系啊，冇噶，要自己配落去噶。 好失望啊！ 你要睇 MV 先有。 好可惜啊！唉， 我入边膊头咧，一个星期一路都其实都度痛紧。我头先因为激动得滞，我觉得佢而家好似 又痛翻啦， 严重咗。我而家有一种我扬过嘅感觉。 我想问咧，我头先玩得太兴奋，我唔记得咗两条都系 阿 琼答 啊！ 哎呀，哎呀， 今日值得玩多几条啦。 最尾嗰条，诶唔紧要，我会玩几个星期嘅。如果大家想玩嘅话，我觉得有排玩啊！呢个题目系啊，喂，但系玩埋呢个第三条咧，我觉得阿波系有机会赢到嘅。呢、這、一个我觉得男仔系一定细个嘅时候，即系尤其我同阿波呢年纪，男仔一定系追到爆嘅。 真系好惊，我哋讲到咁。 而家即刻听下咯。 啊，咁熟嘅 《大唐双龙传》 嗯？唔系唔系啊，好熟啊！噔噔噔噔，我听过。俾多少少我。西游记 啊，终于阿波答啱咗啦，叻仔啊！ 嗰个噔噔噔噔一出嚟就 系 西游记， 其实记得噶， 冇错，系西游记嘅。 哇， 系咪好熟啊？好熟啊！我想讲呢一个应该系我哋读紧小一， 一个张卫健版嗰个嚟噶嘛？ 张卫健版，即系 咩？又使乜惊啊？ 系啊！ 嗰时同我妹系好中意背张卫健嘅电视剧嗰啲对白嘅。 你背啊！你背《西游记》嗰 原来上咗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天地取西经、大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型到跌 渣 都得噶，讲得个都得嘅，型到跌渣。系啊，咩堂妹要斗快讲要计时咯，用 time 码。系啊，我终于老怀安慰啊，觉得 都系张卫健住做嘅《小宝与康熙》。 系系系， 凉风有信， 秋月 无 边 归， 我 思娇嘅 情 绪好比 度 日 如年。 我觉得真系 好老，我觉得我 细个时候都冇乜读过书。 系咪仲有套唔知咩小鱼儿咩咩咩噶？ 小鱼儿花无缺 系咪都系张伟健噶？ 佢同谢霆锋噶。 哦、 但系好似系外購劇嚟，好似唔系 TVB 拍的。 哦， 系啊，好多啊！ 哇，今日个节目好似转咗风格咁样，变咗、 啊、 变咗剧集。 但系我想 话 啦，呢个唔可以玩太多个星期，因为我入边膊头顶。 可能你咁，你乐观啲睇，可能玩多几个星期，你膊头冇事咧。 我哋系个开 live， 你唔使影住我哋两个，你影住邱国胜就得噶啦。佢激动到咧，佢差啲将只脚摆咗上个头度啊！ 我 feel 到咧，头先佢嗰个戳住噏到噏。到咩？我噏唔到， 好辛苦啊！呢种感觉， 紧张我去厕所，我 feel 到佢。 啲爱情咁样样啊！ 你嘅爱情系点啊？ 捉住啊！ 等极都未等到， 系啊，好似有 feel 但又得唔到， 就到就到咁样啊 ！OK。 喂，但系你就咁听咧，以前大台嘅电视剧歌啦， 真系好好听， 真系好好听， 好经典。即系最劲嗰样嘢系你听 intro 啊！你睇下你哋几劲啊！听 intro 已经知系边只歌， 系咯，同埋。 依家可能更難玩添啊！ 而家太 而家太難啲， 太難。 同埋以前有啲歌你估唔到佢係劇集，譬如《容易受傷的女人》係大時代嘅插曲定片尾曲。係 咩？真係唔知添。 嗰陣時我都係佢翻播翻我先知道啫嘛。 又即係等於 Eason 嘅呢一個 邊只？歲月如歌， 歲月如歌係啦，即係嗰陣時好多劇集歌係一啲 big hit 啊，即係甚至乎喺頒獎禮有好多嘅獎項啦，即係當年而家都係嘅，近年都係嘅。 當然都希望即係一啲嘢唔同嘅可能樂壇嘅發展啦，之後我哋又可以翻翻去嗰個時代啦。唔知道會唔會翻翻嗰個時代，但我覺得嗰個時代係的而且確帶咗好多好美好嘅回憶俾我。 我本身諗住今個星期可以又宣布打和 super。点知今个星期有赢家， 最开心啊！ 正所谓唔问胜可分对或错， 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城啊！ 呢首系咩？ 呢首唔系，呢首系一路向西用嘅歌。 佢乱唱啫。 O K， 好好好， 你睇埋啲嘢。 呢个系 一路向西嚟讲啊，电影嚟 嘅。系啊，所以我就错咗啦。 O K， 好，宣布今个星期嘅赢家先。 Mission completed。 好啦，今个星期阿琼金曲大家姐又再次喺连呢个劇集嘅 劇集大家姐 嘅称号都攞埋啦。 我都话我曾经应该系2000年到2010年嗰十年，我真系电视儿童嚟嘅。 好嘢。 咁说做咩啫？好唔忿气咯。 好嘢。 咁但系其实我都之前好耐星期三定四咧，我 send 咗条 link 去 group 度，我都讲咗我今个星期如果波胜输咗，我会罚咩噶啦。是好难用语言，你睇咗啦， 我睇咗啊， 系啦，咁我哋就发现咧，喂，有一啲原来咧男仔扮女仔影嗰啲好有情绪嘅自拍咧，原来系好好睇噶，同一时间佢要着少啲衫，系啦，咁我就真系好期待睇波胜拍嗰一系列嘅自拍片啦，咁做咩啫？ 要我扮女人，我谂起罗嘉良嗰套啊，咩大 Anna, 先生贵姓、啊？ 先生贵姓？我谂翻起嗰套剧啊。 加油啊！波， 唔系你已经靓过佢好多噶啦。 我觉得你条路越嚟越难行啊！ 港台女 DJ， 有冇种中咗头奖嘅感觉？ 有啊，中到头晕添啊！而家 一阵翻去听下嗰首歌，系嘛？ 耶！划过山水岭，当翻个咩口，往翻天覆地暗作主，一地龙王，也要让我逍遥释放。 若我要去换世，要世上空洞。若我要变大帝，我驾临龙宫。若我要去知错，但注定心骄纵。全花果岭中一带，独霸一个洞。我轻轻跟斗翻过，历遍西与东。用我点点观跟施法，团转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我最怕，我最怕师傅失踪。为了取西经，每步哪敢放松？人为了取西经，会令我极冲动。为了取西经，我为了取西经，若占立地成佛，反对赞颂。孙悟空，其实旧世与换世，永世在变动。其实往圣与佛圣，两圣全其中。难道再过百千世，这世上色最红？时空中也许早有类似几个梦。我轻轻跟斗翻过，历遍西与东。用我点点观跟施法，盘转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但我最怕，我最怕师傅失踪。为了取西经，每步哪敢放松？能为了取西经，会令我极冲 家奔神去咗买玻璃啦。 佢走开咗啦。 系啊，因为我哋三个都要跪玻璃啊。再讲多一次啊，铁马寻桥嗰首歌唔系雪中诗啊，系雪下诗。 雪中佬， 你真系雪中风啊你。 雪下诗人哋叫。 系啊，我哋三个会跪玻璃啊，对唔住。 所以拉埋佢惩罚啦。 系、啊，因为太开心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雪下诗，雪下诗，雪下诗，铁马寻桥主题曲主唱嘅郑嘉颖。 留意啦，惩罚会包埋奔神噶啦，因为最主要歌最负荷晒系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朝早喺北京开幕，议程包括审议有关完善本港选举制度嘅决定议案，建议调整优化特区选举委员会规模、组成、产生办法，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直接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建立全流程审查机制。建议案表明，完善选举制度会以决定加修法的方式进行，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关于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条文，但是无需修改基本法正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表示，香港社会近年的乱象反映现有选举制度存在明显漏洞和缺陷，有需要完善。民主派初选案原本有15人获准保释，控方随即复核保释决定，案中所有被告继续还押。据了解，律政司将会撤销复核其中四人，包括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和林景南四人将会获准保释。司法机构表示，案件在傍晚开庭处理，庭内将会设有8个家属席、27个传媒席和15个公众席，是本案首次开放给家属、传媒和公众进入主审法庭。古諮會下個星期四開會，議程包括歷史建築評估工作。據古蹟辦提交的討論文件，建於1904年的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以及建於1894年的油麻地京士柏前油麻地配水庫，都獲建議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另外，若建於1860年代的西營盤傍巷台街，获建议评为二级历史建筑。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有些车龙的，排队收费广场对开。私隧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车龙几长的，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多车龙排到金钟道，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逢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嘅 EDM Friday Mix 啊，近期好多派台作品都系即系电子流行曲啦，咁我就谂啊，可唔可以做翻一个 mix 咧？咁啊，今日终于做起咗，同大家 share 下一下。咁啊，亦都配合埋一啲自己 save 飞咗好耐嘅一啲 EDM 作品咧，咁啊，招呼大家嘅。所以今日选择咧会讲少啲，等大家可以专心啲去听。希望大家 enjoy 呢半个钟头嘅 EDM Friday Mix。 Ego， 他跟他都讲失声，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音，落下自满的真诚，不经思索的言辞，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偏与街你那里会听？ 此前一生要审判这个他， 多主观 讲一句，不需理佢，把他错处夸张化， 懒你每寸偏差， 途人们笑着未论真假， 无人曾慰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斗要说到够。身体只有风忧，似及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骂你放松落个问候。 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ay my feel.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t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to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知知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话故事。Yeah， 多处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 只先一生要审判这个他， 多主观 讲一句，不需理佢，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 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 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 只想劝话，欢呼劝话。 Break。 海中过浪，你别想偷懒，你别想浪漫，别要贪。There's a lot that you see. Love heart, you just gotta love, gotta love me the right way. Love heart, you just gotta love, it's gonna be your day. 你该话见气，你要给我真的你，你有运气，我会刻意让他跟他到底。 You from here to there, send these girls with different hair, and then you ask why I don't care. We chose to play, boy, be fair. Holy boy, you really think that you own me? Sorry, I'm way too busy breaking money. 薄，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通通都要靠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高低地对，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后摆姿态，真心话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神的金句分种很多类，小细数头细声小许，都乜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知道诚实是真理。